子，不要难过，向天高飞，不必想我。离别时间，父亲为我鼓励，我知他心内痛楚。孩子，不要念我，你心中枷锁必须斩破。如若陪住我，其实最没有帮助。你应想人生一课。若现在日子共伴又如何，令日后后悔更多，还是趁年时随便到处闯过，随便见过胜过家中坐。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你应该清楚终须失去我。离别难避免，父亲已尽了本分，我一生孩子得一个。需斩破，如若陪住我，其实最没有帮助。你应想人生一课。若现在一直共伴又如何，令日后后悔更多，还是趁年少随便到处闯过，随便见过胜过家中坐。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你应该清楚终须失去我。离别难避免，父亲已尽了本分，我一生孩子得一个。若现在日子共伴又如何，令日后后悔更多，还是趁年少随便到处闯过，随便见过胜过家中坐。不舍心中凄楚，犹豫未决，望见他暗水泪眼，风头白发也为我。犹豫未决，望见他暗水泪眼。